移民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相声的类型很多，既有滔滔不断的贯口节目，又有悠扬动听的柳活节目，既有绘声绘色的一头沉节目，也有争辩不停的子母哏节目。不过要说起相声舞台上最热闹的段子，想必喜欢相声的朋友都会首推通过分包感觉来学唱一出或一折戏曲剧目的腿子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红九，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在今儿的经典名段单元中啊，我们就为您带来了一段热闹火爆的腿子活节目《窦公训女》。窦公训女又名全德报，它是相声腿子活中很特殊的一个段子。之所以说它特殊，是因为演员在表演时啊，仿学的剧种既不是京剧，也不是评剧和梆子，而是极为少见的异调高腔。窦公训女的故事讲述的就是五代时期高怀德向窦燕山借银，命义子高同出外贸易，高同许久不归，高怀德就把女儿高贵英抵给窦燕山为奴后投奔在外。窦燕山并没有趁人之危，而是把高贵英认作义女，并把她许配给故人之子石守信，但高贵英因没有得到父亲高怀德的允许而不肯成婚，于是就与石守信在窦府后花园洒泪分别。窦燕山知此事之后大惊，训斥高贵英。到后来高怀德与石守信翁婿双双得众功名，荣归故里，高贵英才与石守信完婚。下边啊，咱们就来欣赏这段田丽和王文玉表演的《窦公训女》。 唉，很难过呀。 怎么了？ 我能不难过吗？ 因为什么？ 我没家没业，没儿没女，孤身一人，就我这体格，我这年纪，我还能蹦着几天，还活多少日子？ 你要死啊？ 你才要死。 我怎么了这是？ 可惜啊，可惜我这肚子 下水。 下水干嘛？能耐。 什么能耐呀？ 我是研究戏剧的，最擅长的就是一调高腔，现在还有多少会唱的？ 别说，唱高腔的现在是少了。哎，

啊，夫人跟这个员外什么关系？ 夫妻两口子。 哎，这不对，占我便宜啊。 这怎么就占你便宜？这不是做戏吗？ 还剩下六个角色，我挑上也是你的。 行， 嗯， 有个老院子， 这是怎么个角儿？ 主角报事的。 我来，我来。 嗯嗯 嗯， 有个小丫鬟， 这丫鬟你来吧。 有个石守信， 这是怎么个人呢？ 窦燕山的姑爷。 我来，我来。 嗯，有个高桂英高小姐， 这是怎么个角？ 是石守信的夫人。 我来，我来。 有个吴老生高怀德。 我来，我来。 小生高同。 高同是谁呀？ 高怀德的干儿子。 你来。 我就知道叫我来。 来来，桌子吧，好的， 到到桌子吧。 来，分出前后台来。 哎， 我得化个妆。 半上吧您。 啊。 来半什么好看？哎，一半就行。 来个小子。 哎。 啊。 全在捯饬了， 哎，行了， 几位上演吧。 啊，多好，多美丽。好啊。谁打家伙吧？ 我上场，你打家伙；你上场，我打家伙。 是打长锤啊，打狙击炮啊？ 这是高枪，没那。 哦， 后台有面鸽子锣。这一大挠一打出来咚塞，这就算一棒。 哦， 三棒半我到台口。 嗯， 你不喊去吗？ 是喊去，我怕你不懂。 那就行了。来吧。横腾 东天一棒了， 别数数。横腾 东天东天东天懂， 怎么回事？ 半棒。 呵，招来产物清火。 好， 别叫好啊， 我捧吧你， 用不着。啊，出去。 哎，谁找我？ 探监的。 哎， 探监的。 这像话吗？ 咱俩一块出去。 咱俩不能一块出去。 怎么了？ 咱俩不一案呢。 俩罪犯呢。咱俩一块上场。 你外行是怎么着？ 怎么了？ 你误会是怎么着？ 嗯， 什么叫出去？那叫同场上，让人家还是你的错我的错儿， 我也谈不上错儿啊。 我都打头本来，您愣打半截上，我都不知道哪张嘴了。你这么闹胡子， 你多受累吧。 受累不受累的没关系，公猫母猫拿着耗算好猫，是骡子是马，咱俩拉出来溜溜，咱俩抬成捡高低。 行行行行。馄饨， 馄饨， 俩卖馄饨的， 卖糊涂吧？唱戏吧，卖馄饨。 我们这老生叫板， 我也老生叫板呢。 你老生演谁？ 我高怀德。 这场斗功训练有高怀德吗？ 不是，你这一喊脚，都赶着脑子都乱了。 哪儿的事儿？ 嗯， 你呀， 啊， 夫人正带小反儿。 小反儿意思不早说呀？ 行吧， 我拿手的。 那更好啊！ 来吧， 来吧， 打这来。 哎。 嗯， 馄饨， 买鸡来了。冬切冬切冬切冬， 招来产物清火。 稳住了啊，你千万可别紧张。 我至于的吗？ 哎，我怕你跟我唱戏你心里有压力。 放心，一点压力都没有。念呐， 招来 产。念我的词儿干嘛？你的词儿啊？ 咱俩后台吧，对对词儿吧。 要命！ 对对呀， 我这句啊，招来嫦娥起勇惑 啊。你那句干嘛？我那句 仙人堂前列绮罗呀。 先 别忙， 哪唱都一样。 前边， 哎，我音量打得出去。 那还得前边， 错锣不下蛋。 招来嫦娥起勇惑， 仙人堂前列绮罗。 俩上句儿。啊，夫人 啊，汉子不行，咱俩离啊！好家伙，老夫老妻，你真下毒手啊！你 什么叫汉子呀？ 这怎么了？老婆汉子正大光明，这对你爱称，你有这福吗？你 我呀，我这有福啊！你得叫老爷， 还爷爷， 有衣着了啊！夫人 啊，老爷， 我怎么听像老爷呢？你我的女儿哪天去了？ 你问你的女儿么？ 正是， 她买豆腐脑去了。 不错啊，早晨最后百般十坏的帮你兴家立业也和劲儿， 不是你笑的， 我问他的， 特别难为情， 要不要命啊？我问高贵英， 高贵英我不认得， 你不认得像话吗？你得说， 我不认得，我说什么呀？ 你说戏词儿啊？啊、哦，妾身不知，单听院子一报。 哦，还说那老词儿， 就老词儿了、嗯。 妾身不知，单听院子一报。 我以后不见院子报来， 为何不见院子报来？ 赶院子呀？ 我赶不了，我这养着夫人，我怎么上院子？ 夫人的暂时放这儿了，一扭身上院子上啊？什么毛病？怎么了这是？ 怎么了？谁来的吧？啊，你给来样子我看看吧。要外行啊，那就吹了。你不会没关系啊，跟我小说的名处，我就怕抬杠小能耐。 这有什么？到后台 啊 啊，查找 对， 第一瘸子 啊，第一瘸子， 瘸子干嘛？ 我少拿道具， 没那玩意儿，瘸子就是衣裳 啊。你说衣裳不完了， 哎， 吊坎干嘛？ 哈尔滨，这叫吊坎了。哇，动态，报元子必是。 哎，行了啊。有点基础，我会这几出戏都传给你。 你再去传我踹你啊！ 好，咱就打个招呼 来。我以后不见院子报来， 我以后不见院子报 来， 来来来呀，报院子宾事， 何事？ 嘿嘿，没事。 有事 啊，有事。 何事？ 我不知道什么事。 不知道什么事儿，小胖，你得说呀！ 我不知道我说什么呀？ 你说戏， 咱俩后台吧。 哎呦，我说我就问你 啊， 你到底会不会？ 会不会？你还看不出来吧？ 我早看出来了。 不，就这点模糊，后边就一把平川了。我 告诉你，这出戏啊，就这几句要紧 啊！我也知道这几句要紧呐。 唱啊！ 就这几句不会。 记住了啊！骑兵老爷大事不好，昨夜三更时分，石虎老爷和我家小姐在后花园中洒泪分别去了。 别忙，我得慢慢来，词儿太多。是骑兵老爷大事不了， 不了干嘛？不好， 哎、不好不了，没关系， 有关系。 昨夜晚，哎，是三更时分，对，石虎爷和我家小姐 啊， 俩人在后花园，后花园还怎么着了？ 洒泪分别， 行了，咱就打这仗。你就听好吧， 来吧， 报元子宾事， 何事？ 秦兵老爷大事不好了， 何事进慌？ 昨晚三更时分，石虎爷与我家小姐在后花园中洒泪分了别， 你待怎的讲？ 洒泪分了别 啊！ 你他妈叫唤什么？不行，咱俩外边， 咱就这儿吧。抻着我瞪眼了 啊！ 我应当跟你瞪眼了。 你和别人，我不吃你这套。 我是你老爷， 我是你爷爷。 你是我仆人， 你是我奴才。 我是谁？ 你要说像王文玉的，我认得你。你少来这套， 我真不要命了。过来。我遇见你了，今儿算 啊， 今儿干嘛了？ 唱戏。 哪出啊？ 冬训练。 你演谁？ 我演夫人。 哦，我呢？ 你是这个窦公啊？ 你还演院子？ 哎，我 哎，对 啊。 那么院子跟这个窦公什么关系？ 主仆的关系。 哦， 是仆人。 对呀。哦，主人一瞪眼，仆人上去就打，这不成奴欺主了吗？ 我不管那个，你一瞪眼我就揍你。我唱错了是怎么？ 没错， 没错，这公孙岩， 你报的什么？ 我报的没错。 嗯，你 说夜晚三更时分，石虎爷与我家小姐后悔又打了分别。 行了行了， 你看我那身子，我那做派，眼看着满汤好都上来了，都让你给搅了。 你就把这好事压死，你先压死， 你没戏得呢。 你要去了得了，还没戏得。我问你， 嗯， 三更时分 啊， 说现在的钟点儿，夜里十二点多钟，一点来钟 啊， 那时候出的事儿，你为什么那时候不报？ 哦。半夜一点多钟为什么不报？ 哎 啊，那时候我哪找你去？ 你在这儿， 我弟弟在哪住了？ 你找我干嘛？石鼓老爷走了，窦老爷着急了，没有这个怎么叫窦公训女呢？这不是剧情吗？ 哦，这是剧情啊。 嗨嗨，我哪知道啊， 他也不干嘛的。 我以为我唱错了，你给我瞪眼了，这是误会，误会了。你要提前说清楚，拿这事儿。 哦，你就拿把斧子来给我看了。 不不啊，我认错，知错认错，好朋友。只要你不是欺负我，怎么都成。出糊瞪眼，那您表情啊，您被人物都演活了。 这就甭捧。 哎，你瞪眼说我怎么办 吧？你呀 啊 上天无路， 哦，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哦，入地无门， 没地儿藏，没地儿躲， 没地儿藏，没地儿躲， 就好像耗子见猫一样。 耗见猫， 哎， 呵，这身段我可拿手， 是吗？ 哎，甭问，耗见猫吗？ 啊， 您是猫，哎，我是耗子，我头里跑，您后头追我， 干嘛呀？ 不是拿耗子吗？ 满台拿耗子，像话吗？这是个比方。 那身段怎么做啊？ 这麻烦了 啊， 浑身颤抖，哆哆嗦，您的没地儿藏，没地儿躲，有个地方都恨不能钻进去。 我明白了，老院子报时报晚了，有错儿，主人着急了，主人发威，奴才撒衰嘛。下次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哆哆嗦，恨不能有个地缝都钻进去。成了，老板打头唱， 咱的 啊， 别唱了，这 不合适啊。已然都唱到这份上了，再不唱让人看笑话， 人家早就看笑话了。 再不不不。上唱完了，回头我请您吃煎馍子。 你就认你煎馍子吧，后边够麻烦的。 都叫我了 啊！ 哎，后边一马平川。 你打刚才就一马平川。 来吧，来来。 混混， 您什么时候瞪眼？ 你一报事我就瞪眼。 哎，对，我得问明白了。 哎，混混， 你一瞪眼我就哆嗦。 对，混混， 你哆嗦不哆嗦？ 我生气你哆嗦， 哎，生气又气哆嗦的， 俩人都哆嗦，台上过掉了，个人做个人戏不完了吗？ 别着急， 王喷， 哎，还有完没完？嗯， 话不得说，话不得说，您把我说了可不成。公猫母猫，咱的耗算好猫，是骡子是马，咱俩拉出来溜溜，咱俩抬上见高低， 抬上高低抬上去。你在这儿臭嚼什么呀？ 哎，这怎么叫臭嚼？肉不能埋饭里头。 什么肉？什么饭？ 那当然，我要不说清楚，大家不知道。哎，我这么一说，大家一看，哎，我这个身子，我这个作派，一招一式，没有三冬两夏，成功不行。 我说，你还有完没完？你说吧。 说完了， 说完完了吧？ 话不说不知，目短不透， 啥我不打，一辈子不够。你没完是吧？倒霉 着。嗯，喷。 哎，你不要说话不成？我这个人就这脾气，我告诉你，瞪眼吓唬别人。 招来产奴齐永和， 新人唱千里齐鲁， 越听越别扭啊，夫人 啊，汉老爷， 我汉朝老爷，你给我女儿拿下去了， 你问你的女儿么？ 这都是 妾身不知，但听院子一报。 我以后不见院子报了， 以后不见院子报。哎，来了 来了， 院子禀事， 何事？ 启禀老爷，大事不好了。 何事进火？ 我们三更时分，石公爷与我家小姐在后花园中洒泪分了别。 你带怎的家？ 洒泪分了别。 啊 你在干嘛了？ 我长地说了。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田丽和王文玉表演的《斗公训女》。在这段相声中，田丽和把一个不懂装懂的假内行塑造的惟妙惟肖，特别是那得理不让人的气势啊，真是气得让人发笑。此外，王文玉讲述斗公训女故事时的大段台词儿，也充分展示了他评书方面的造诣，一捧一逗，相得益彰，十分精彩。其实斗公训女的故事不光是能在高腔和相声两种艺术形式中见到，京剧和京韵大鼓中也有讲述这个故事的剧目和唱段。据说白发鼓王白云鹏就曾唱过八本的《全德报》。聊到这里啊，本期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为您带来一首范玮琪演唱的《就是你》。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你就是你，对你从来就没有怀疑，为了要遇见你，我用尽我所有的力气。就是你，